好啦，各位城寨 YouTube 嘅觀眾，咁咧就今日同大家帶嚟一個即將開始嘅新節目。咁啊，大家睇到坐喺我隔離呢位嘉賓咧，就係、是、之後會交俾佢噶啦。就是、我哋呢個新節目嘅呢個主持人啊，揸 fit 人，咁就係阿舒淇先生。咁啊，我諗唔需多交代啦，香港電影界嘅即係前輩啦，我哋 唔好講，唔好講。 退休啦嘛？ 我拒絕呢個名字。 拒絕退休。 不過就因為我以前即係之前就一路喺演藝學院係啦教書，咁就其實離開咗演藝都成而家今年第四年咧。 第四年已經係。係 啦。 咁咧就亦都係香港電影嘅幾個身份啦，其實電影監製啦，亦都做過電影發行啦， 係啊。 咁就有呢個嘅電影研究啦。也有很多本的關於香港電影研究的作品啦，咁啊， 都開個書店 ，Point of View 係嘛？ 係啊 ，Point of View 一角度， 幾多年啊？ 呢個係應該係1997到2000年， 係咪就喺百老匯？ 初初喺百老匯，拉尾就喺灣仔， 哦， 嚇、啊，即係菲林明道嗰個天橋嗰度。 菲林明道天橋，我記得我去過嗰陣時喺百老匯電影中心， 係啦，嗰、那個係初期嘅，嗰、那個初期嘅，好細嗰陣時，拉尾搬到去灣仔就大好多啦。 而家個百老匯電影中心下邊嗰個 coffee shop 同埋 係啦，佢而家打通咗，嗰陣時係啦，嗰陣時就有個 coffee shop， 然之後個書店就好細嘅。 嗰陣時係咪應該淨係而家賣電影書嗰 part 嗰個 area？ 差唔多啦，差唔多。 而家好似變咗賣嗰啲咩公平貿易， 係啦係啦， 嗰啲產品嗰啲咯， 係啦係啦。 好啦，嗱咁啊，揾得舒淇當然就係同香港電影有關嘅啦，呢個節目。咁啊 ，before 呢個節目面世之前咧，就我哋嚟一個對談，就係講下究竟點解咁重要咧？咁啊，同埋點解我哋嗱，其實我哋城寨呢個頻道都做過電影節目嘅， 嗯， 係我做嘅，其實13集只係講一個題目，周星馳嘅電影 啊嚇。 周星馳嘅男主角、女主角 Kelly Fair， OK， 啊，吳孟達與周星馳，周星馳電影導演、電影監製，咁啊到而家冇乜人知，因為冇乜人睇嗰陣時，咁啊希望今次咧就可以即係、就是、喚起大家對呢個香港電影，特別係粵語片電影嗰個嘅保育同埋嗰個重視，同埋嗰個傳承啊，我覺得係。 嗯。 好啦，首先我哋第一節咧就同阿舒淇講一講咧，究竟粵語片電影和我哋香港人的身份有什麼關係呢？其實坦白講，我細個咪打開無線電視，放小學放學翻嚟，咁啊睇睇完 V 嗡嗡、曹達華、於素秋，咁啊食飯就係咁嘅啫，因為集體回憶嚟嘅啫，其實 係啊。當然最主要就是話香港作為一個粵語片是我哋嘅香港人的母語啦嘅一個咁嘅城市啦。咁其實佢好早已經開始係有自己嘅電影啊，即係早到去30年代已經有自己嘅電影。當然嗰陣時、 香港製作電影是30年代開始， 係啊 係 啊， 係咪即係跟阿啊唔係喎阿黎姿個白夜啊？啊唔係黎文偉導演 係啊係啊係啊， 孫中山嗰個年代 係啊係啊。咁其實已經開始製作香港電影㗎啦， 好似跟住佢拍北伐㗎，好似係。 係啊係啊，即係佢又話拍紀錄片，又拍。 係咪黎軒個爸爸？ 黎軒個爸爸 定阿爺啊？ 阿爺啊，應該如果我冇記錯。 黎文偉個仔就係佢爸爸。係 啦， 係嘛？ 唔係黎應該係 定係佢爸爸。 定係佢爸爸 咧？應 該係佢爸爸。如果係咁，係啦。咁anyway， 咁嗰陣時一路就開始有香港電影嘅製作。咁但係當然嗰個製作嘅量唔係多啦。咁然之後中間當然又有戰爭啦，戰爭之後就有內戰啦。咁但係其實戰爭同內戰嘅期間咧，就好多大批嘅所謂南來嘅影人啊，喺上海啊咁樣一路。 但嗰陣時香中國嘅荷里活其實喺上海，唔喺香港嘅喎。 唔係香港， 即係喺民國年代。 係啦， 個電影製作中心係喺 中心係喺上海，係啦，係啦。因為 香港係好邊皮嘅啫，其實都係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嚇。同埋嗰陣時人口又唔多啦，咁就喺呢一個大戰之後。甚至在抗日時間的期間咧，都有一些嘅南來電影工作者嚟咗，咁就喺香港再拍戲。 但係佢係因為上海淪陷打仗， 初初其實是因為淪陷之後，佢哋驚，即係一嚟唔想同日本仔合作啦，二嚟咧就被視為漢奸嚟。如果你同合 即係唔可以拍啲日本宣傳主旋律， 係啦係啦，咁所以佢哋走咗落嚟，走咗落嚟嗰段時期，其實佢哋都係拍國語片嘅，甚至佢哋用香港做背景，個故仔佢都當係發生喺上海嘅。 咁有趣。 係啊，因為佢哋人生路不熟啊嘛。 中環咁樣可能就係影， 所以成日喺九龍塘咯。太子道啊，即係嗰啲地方啊，係啦，係啦，係啦， 因為嗰啲高腳騎樓啊， 係啦，再唔係咧就搭景啦，當然大部分都係搭景啦。咁嗰段時期又有一批啦，咁然之後內戰期間，咁亦都係有一啲嘅工作者落到嚟咧，就拍一啲宣傳片嘅。 但嗰陣時冇本土化呢個內容嘅，即係唔同香港 嘅。慢慢有，慢慢有啦，即係。開頭就係嗰批南來導演，其實拍嗰啲都幾中產嘅，都係一啲比較離地啦。所謂而家睇就， 我諗民國時代香港第中國第一代中產階級嘅文化，其實應該誕生喺上海嘅。 係，其實電影一直中國嘅電影一直誕生喺上海嘅，由麥片時期開始一路拍，拍到三十年代幾乎係全盛時期啦。 因為佢又有最先進同國際接軌嘅一啲傳媒啊。甚至是外國嚟的電影人啊，製片公司啊都有。 而且甚至成個嗰陣時，其實成個 entertainment business 都很發達。 EMI 嗰陣時就喺上海， 係啊，又甚至包括埋好多歌舞團啦，好多話劇啦， 表演場地啦， 係啦係啦，跳舞啦嗰啲，所以成個 entertainment business 都喺集中喺上海。咁亦都甚至有開始有導演喺美國讀完書翻嚟。然之後拍戲， 華人嘅導演 係啦，嗰、那個叫做叫做孫瑜， 哦、孫瑜 係啦，好出名嘅，大陸嗰個啦就係係啦，咁所以成個電影事業真係好發達嘅，咁題材亦都係五花八門，咁當然慢慢隨住抗日戰爭啦，隨住共產黨嘅慢慢嘅滲透啦，咁就開始。所謂進步啦， 左傾 係啦，左傾啦，即係拍一啲思想好正確啊， 歌頌呢個貧下中農， 係啦係啦係啦， 工人階級啊，大陸都係噶， 係啊係啊係啊， 孫瑜嘅電影都 係。孫瑜其實就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例子，就係佢夾住喺中間嘅，因為佢喺美國翻嚟啊嘛，所以其實佢思想相當開放嘅。 個男主角好靚仔嘅，我覺得。 金山啊嘛，靚到不得了，韓國金賢。 金賢啊， 韓國嘅韓國籍嘅 一個，韓國人嚟㗎， 係啦，韓國人嚟嘅，甚至你大陸咧有場戲。 都係好左嘅喎，嗰套電影即係意識形態上。 抗日咧，你只能夠講，甚至裏邊有一場戲咧，係幾個男人裸體喺度沖涼嘅，喺個江邊嗰度，然之後啲女主角喺度裝啊，即係咁樣樣。 唔得，原來韓國人嚟嘅，嗰陣時已經興韓風。 係啊，咁所以拉美佢哋都有一批人落咗嚟香港嘅，咁就開始拍反日電影啦，跟住咧就拍所謂進步電影啦。但係去到嗰陣時咧，其實 即係反抗封建啊嗰啲， 係啦，已經係開始係逐步融入咗香港，甚至唔再拍國語為主嘅電影啦，係拍粵語啦。咁就當然亦都嗰個粵語個文化其實係靠向廣州多啲嘅。 其實嗰陣時冇分邊界噶嘛，我記得我有一次我訪問廣播劇，即係泰斗啦，李我叔啊，同埋阿蕭湘。佢話佢哋嗰陣時係喺廣州坐飛機落嚟香港做節目㗎，係。係 啊，佢成 即係省港澳係其實一個 market。 李我叔成好勁添啦，坐飛機落嚟香港食晏㗎。係 啊，跟住 做完節目係啊，做完節目落嚟食晏㗎。 咁所以即係佢嗰個即係以省城係做中心嘅，其實 係啦係啦， 就未必係香港咁即係一個獨立嘅一個主題。 嗰陣時未咁犀利嘅，所有嘅嘢都係 即係廣州其實都係一個文化中心嚟嘅， 係啦， 粵語嘅流行文化中心， 甚至係啦，即係語言都已經即係其實唔係分得咁即係而家當然廣州話有廣州話啦，甚至廣州人嘅粵語同我哋香港嘅粵語都有一種分別啦。 你我叔嗰啲粵語咪同我哋有分別咯。同馬鼎盛都係㗎，即係阿紅線女個紅線女係佢媽媽。 係 阿馬鼎盛嗰啲，我以前同佢做光明頂咧，佢嗰啲口音咧，我好留意佢講嗰啲粵語嘅口音， 同埋有啲文化上嘅分別咧，都係即係 我哋叫聲談啊。 係啦係啦，譬如食飯食過飯未啊？食飯過啦，即係咁樣樣。我哋即係佢哋唔會講食過飯啊，即係咁樣樣咯。咁跟住當然好快佢哋又翻咗去啦，即係呢班南來嘅，有啲 stay 喺香港，跟住有啲嘅更加即係充滿革命思想啊、國家思想啊嗰啲又翻去啦。 宣傳抗日 係啦，宣傳抗日。咁然之後先至香港就喺戰後咧，當然中間又俾戰爭又 interrupt 咗一排啦。 其實有原因嘅喎，你知唔知啊？當時國民黨抗日第九戰區，即係包括廣東省同埋香港咧。 咁咧就係佢哋有專做一啲嘅所謂政委啊，政委就係負責文宣工作嘅。 嗯嗯， 文宣工作就係招攬好多進步嘅知識分子啦， 係 電影人啦，咁樣去宣傳喺香港同省城咧就宣傳抗日嘅。你知唔知嗰個政委係邊個？你認識嘅佢個仔， 佢個仔我認識嘅， 係就係阿李柱銘個爸爸。 哦， 就係李彦和將軍，就係抗日第九戰區嘅政委，所以佢 that's why 點解識阿何銘斯，識霍英東，即係何銘斯就係霍英東嘅左右手啦。嗰陣時佢就係跟佢爸爸做文宣工作，就係宣傳抗日嘅文宣工作嘅。 其實即係講開咧，即係共產黨呢樣嘢就最叻噶啦，就係所謂滲透，係啦。 其實兩黨嗰個模式都係跟蘇聯嗰個布爾什維克的模式， 無論是由上海三十年代的時候開始，一路去到香港，甚至是香港五六十年代，當然一路打後都是，其實就是他們最厲害就是用這個滲透。因為那時候其實一直以來呢，即列寧都說過，即電影是人民的鴉片，所以共產黨一直都很重視電影， 文藝戰線， 是的。因為當然電影那時候是一個新興的媒介，而且是最可以 reach 到最多人的一個 mass media。 我相信共產黨對這個新媒介的重視的程度是遠遠超過國民黨的。 是啊， 你看回很簡單，是啦，他當時由宋慶齡邀請這個 Edgar Snow 去延安拍他們，喂大佬，擺明就是一個的陷入式宣傳計劃啦。但你想想，這個改變了整個美國朝野， 是啊， 對延安這班共產黨以為是土匪，是改變了整個世界對他們的看法。 所以他們對即係 propaganda 呢個意識 好叻嘅， 嗰樣嘢好犀利。咁喺上海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開始咩咧？就係、是、第一咧，其實係滲透影評圈啊。 我即係喺報紙寫評論嗰啲。 係啦，因為嗰陣時 嗰啲係報紙文人啊嘛。 係啊，因為電影即係個 mask 咁犀利啊嘛。咁、而且當時其實文字都好犀利啦，好多好多報紙。咁佢哋咧就即係所有嘅文人咧就滲透去每一間報紙， 就推介嗰啲左翼嘅電影。 甚至咧佢哋每個禮拜咧會一齊開會，然之後統一戰線， 推邊套戲？ 係啦，你套戲咧我就抹拉到你。 即係嗰啲純商業電影嗰啲鬼鬼怪怪嗰啲。 然之後你想籠絡邊個咧，就一致去捧佢。 咁嗰時最捧係邊個？ 蔡楚生。 我唔係廢木嗰啲， 唔係 我廢木太過小資 啦。蔡楚生初就係好小資嘅，然之後拉尾咧就覺得佢係一個龍可以招攬嘅對象，然之後咧就開始讚佢啦，讚佢，然之後慢慢就籠絡咗佢，拉佢。 蔡楚生係咪就係拍嗰、那個自殺嗰、那個 新女性？ 係啦，阿邊個？ 阮玲玉。 阮玲玉 係啦，係啦， 最出名 嘅。係啦，咁然之後咧就跟住咧就再滲透落啲電影公司嗰度、去做編劇，因為佢哋係文人出身啊嘛。去做編劇，然後慢慢編完，即係編而優則導，咁就做咗導演，係咁樣樣，係即係差唔多成個上海嘅電影業咧。嗰陣時即係所謂我哋嗰陣時未至於叫染紅啦，但係其實已經係慢慢咁樣樣去滲透。 其實呢個喺延安年代已經開始啦。第一就係譬如丁玲啊、周揚啊、左聯啦，我哋叫左聯嘅作家啦。魯迅以魯迅為代表人物啦，其實文一多啊呢啲啦，咁就。那些就是作家啦，即是當時的 KOL。 是啦是啦是啦， 其實這個全部是親共的，當時在上海的 KOL。 另外就是一些的、所謂鴛鴦蝴蝶派，就是我們說譬如、張愛玲、或者是施哲全、那類的文學家，就是不問世事，就是很跟外國的現代主義同步的那些創作了。他又不是親國民黨，又不是親共產黨，就是為藝術而藝術。其實很可惜，那個 school 就消失了。 而且那班呢，即是特別是你講緊嚇施哲全啊，即係嗰啲新感覺派， 新感覺小説， 即係日本翻嚟啊，即係嗰種其實 心理描寫嗰啲。 其實佢哋就係拉尾咪變咗國民黨，即係俾國民黨拉攏咯。然之後慢慢甚至有幾個譬如劉立歐啊呢啲。在日本即係侵華的時期，甚至做 了 日本係啦，日本嘅宣傳官 就周作人都好似 係啦，即係咁樣樣。咁所以一路落到嚟香港咧，雖然佢哋拉尾翻翻去啦，即係戰爭嘅時候，即係戰爭嘅末期翻翻去，但係戰爭之後，特別係所謂即係四九年解放之後咧，其實又再開始慢慢咧，就再一路喺香港個電影界裏邊咧都有。都有勢力的， 好簡單， 都有潛伏的。 剛才我們一路分析就是說， 上海才是中國的電影中心，而香港亦都係屬於省城的，即係同廣州當時的比較咧，亦都係廣州才是粵語流行文化的一個中心。咁點樣喺呢個邊皮的地位裏邊，去慢慢建立出一個東方荷里活出嚟咧？ 最主要 即係點樣搣甩嗰陣同大陸嗰陣關係 咧？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四九年之後咧，大陸基本上同出邊割斷曬啦，但係就同香港就即係一嚟最接近啦。二嚟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即係一個好重要嘅根據地啊！佢哋要無論喺文化方面啊，或者暗地裏咧，要 control 住啊。 抗日年代，共產黨係好多嘅左翼嘅作家留喺香港。 係啊， 佢特登係派人去保護佢哋啲。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譬如好似喺去到五十年代初期，因為開始嘅時候咧。即係佢哋又忙啦，四九年之後，然之後香港就開始自己發展咗自己電影事業啦。但係嗰陣時嘅電影事業咧，好因為人口又慢慢開始即係增長啦，同埋正如我正話所講，電影始終都係嗰一個年代係最便宜啊，最平即係戲票最平同埋最普及，可以 reach 到最大眾化嘅一個媒介。 即係相比起睇粵劇， 係啦， 舞台劇，電影嚟講係 唯一你可以匹敵嘅就係文字啦， 嚇。 但係文字 小説啊， 同個力量嚇，你比電影個力量有畫面嚇，有具體嘅，即係有煽情啊，有成有古仔嘅。咁當然即係同埋時間又好短嘅，咁所以電影嗰個功能係好犀利。 但係佢一開始香港嘅電影喺五十年代係咪係真係以商業化為主流嘅咧？ 其實四十年代開始即係戰爭之後都相當商業化。 即係唔係講嗰啲咩左翼啊、進步主義啊，或者係意識形態啊？ 呢樣嘢就係我哋喺研究嘅時候咧，早期嘅時候咧，睇唔到嘅一樣嘢。因為點解咧？因為嗰陣時唔好講三十年代啦，四十年代嘅電影都可以即係出土嘅都係好少。如果比較多啲，我哋可以接觸到嘅睇到咧，其實就係五十年代開始，或者五十年代五二年之後就慢慢多啦。因為嗰啲片咧就冇流失到，因為其實嗰陣時粵語片咧，那個點解會流失得咁犀利咧？第一咧就係佢哋嘅產量多啦，第二咧佢哋印咗嗰啲所謂拷貝啦嚇，三十五米嚟嘅拷貝 copy 或者 print， 戲院做完咧。佢哋又跟住運去外埠噶啦，慳啊嘛，唔使再印多個啊嘛，係啦，唔會再印多個。就算外埠供不應求啦，我再印啲俾你，都係去曬外埠。 哦，所以就喺外國就散失咗啦。 係啦，佢又唔會叫佢寄翻翻嚟嘅，嚇俾咗你就算。 即係個戲院老闆執咗粒，咁佢就完啦。 係啊，咁然之後香港嘅底片啊嗰啲嘢，佢哋覺得冇保存價值，冇人相信嗰樣嘢可以有個保存喺後 即 後代。 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冇人 keep 龍虎門一樣。 係啦，exactly。咁所以就整下就爛曬溶曬，又或者係唔見咗。咁所以嗰個產量係好多好多嘅。咁嗰陣時咧，其實個社會咧慢都未開始正式形成咧，因為戰後亦都即係好貧困啦。但係嗰陣時咧，其實係一個形形色色，可以話係。很豐富的一個社會，甚至其實是很多燈紅酒綠，亦都有很多，因為香港慢慢嗰時咧就係慢慢成為了一個中介埠，所以變咗經紀啊，即係嗰啲活動咧係好多嘅，全部都係有上邊嘅人嚟，有外邊嘅人嚟，就變咗香港嗰種龍蛇混雜係好犀利嘅。咁我而家後來咧，我哋喺個研究嘅中期咧，我講緊係差唔多都去到。八十年代以後嘅啦，咁陸續咧又有啲片咧喺外國嗰度揾翻翻嚟，然之後咧又有啲片喺呢度嗰度揾到，但量唔係好多，但係睇翻翻嚟咧，我哋先至有一個好驚訝嘅發現。 原來有呢啲題材嘅。 係啦，五花八門、五光十色，甚至係講有啲邪派式嘅電影添嘅，即係講點樣呃人啊，然之後甚至有啲演員，譬如好似。白燕咁樣樣嚇，即係喺我哋心目之中一路都係賢良淑德， 良家婦女啦， 一個 張活遊 永遠嘅母親係咪？ 含辛茹苦 係啦。但係原來佢細個嘅時期、後生嘅時期咧， 做過妃女㗎， 做過呢啲咁嘅好妖冶嘅女人又有嚇，正一坐上去個台，搭著腳喺個台面， 似荷里活嗰啲 係啊，去引誘去識誘個老闆啊，即係咁樣樣， 跟住拉高條裙嗰啲 係啦，亦都有做過 很邪惡、很狠毒的一些婦人。喺佢一套戲叫做《最毒婦人心》， 好出名啊！呢 係啦，譬如呢啲咁樣樣都係我哋之前冇發現過嘅。 嗯， 咁然之後咧，慢慢咧係去到五十年代嘅初期啦。咁呢段時間咧，仲有一類電影係好流行嘅，就係戲曲片。 我以為五十年代嘅粵語片，就淨係戲曲片嘅咋、 嗯？都流行，但係之前已經相當流行嘅啦。 同我諗同一般觀眾都一樣，我哋細個睇粵語長片就兩大類型嘅。 嗯， 通常晏晝無線就播兩套嘅，一套就舊啲嘅就戲曲片，因為咧見到個嗰啲菲林花曬啦，即係炒豆聲嘅有。 係啊係啊， 咁我哋就一定唔睇嘅。 係。 咁到第二套啦，臨播呢個六點半新聞之前嗰套咧，就一定係近啲嘅。 係。 就係嗰啲曹達華、余素秋啊，或者係司馬華龍啊嗰啲。 嗯。 嗰類咧就係對我哋細路仔嚟講吸引力大啲，就後期啲嘅咯，嗰啲係。 已經又唔能夠咁講，因為其實佢哋一路係 同步行嘅。 係啦。而且 但去到女期嘅嗰啲係後期啲嘅， 好後啦，已經係六十年代後期， 六十年代後期嘅啦，係啊， 係啦。咁戲曲片咧，其實戲曲咧，你再睇翻咧，就係、是、當時候香港市民，特別係低下階層啦，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娛樂。 但係我想問一下，粵語粵劇就係傳統嘅即係廣東文化啦，係 啊。 當佢變成係粵語片，即係港產片嘅第一代，用一個新嘅媒介模式，去拍攝一套粵劇嗰陣時，佢係咪改變咗粵劇嘅內容咧？因為佢個 form、佢個 media 嘅形式已經好唔同啦，就大家對住鏡頭喺度唱啦。 嗱，初初咧佢哋唔會， 一話係，你登台嗰陣時 set 部機就算啦咁。 唔係嘅，佢哋初初咧就係主要係嗰啲演員，所謂嗰啲紅伶啊。其實吸引咧，坦白講，粵劇咧，紅伶係好重要啦。 追星㗎啦，係咯。 係啦，係啦。咁因為佢哋第一係現場啊嘛，即係等於我哋睇 concert 一樣。第二咧就係、是、其實粵劇咧，真正即係所謂脍炙人口嘅粵劇咧，其實就係、是、嚟嚟去都係嗰啲曲目嘅，有啲固定嘅，係啦，有啲固定即係好流行嘅曲目，即係等於 Shakespeare。 光緒王爺就係珍妃啊。 係啊，即係等於 Shakespeare 嚇、啊，做嚟做去都係嗰十零廿套嘅。咁所以佢哋睇咧，其實就係睇個 performance 點樣去演出，點樣去演繹。 但點會喺我就成日都諗唔明嘅。 嗯， 譬如我好中意呢個任伯咁樣，我梗係去現場捧佢場㗎啦。我點會入去戲院睇一套佢做嘅？ 佢哋初頭轉咗做電影嘅時候咧，佢哋唔好少係將佢哋嘅戲曲或者曲目咧係即 係首本名曲 改編成為電影， 唔會 嘅，唔會嘅。但係佢哋咧，因為佢哋本身係唱戲出身啊嘛，所以佢哋嗰啲戲裏邊咧，一定係有戲唱，即係有歌唱嘅。 所以係對白會唔會多咗咧？ 多咗，但係譬如一套戲裏邊，甚至可能唱成十幾首歌都唔出奇嘅。 哦， 但係嗰啲歌咧就唔係粵曲嘅曲目， 因為太長啊。 係啦，太長，而且你知即係個節奏啊等等，佢哋唱好多小調。唱好多， 即係唱幾分鐘就到劇情啦。 係啦，唱好多傳統嘅小調又有，到拉美自然改編流行曲啦，改編西方流行曲啦。咁樣樣咧就有古裝， 可能梁醒波啊。 係啦，有古裝有時裝，咁變咗咧，佢哋睇還睇嚇，佢哋當然睇星又係睇電影，但係去到舞台咧，佢又翻去就睇翻即係傳統嘅戲曲。咁當然後來越嚟越受歡迎咧，都有會將佢哋嘅曲目。即係戲曲咧，係擺翻原裝，係改編成電影。但係改編成電影咧，就有兩種啦。一種就係比較粗疏啲嘅，嚇、即係總之就搬過嚟啦。但係另一種咧，其實係相當精緻嘅，特別係去到唐迪生嘅時候， 即係有剪接， 係啦， 有場口， 有電影技巧嘅，真係 飛煙飛油，係 啦，真係拍得相當精緻嘅。而且喺個改編上高咧，落咗好多功夫，因為原本嘅曲目咧，本身可能係好長噶嘛。你知睇粵劇一睇分鐘係四粒鐘噶嘛，咁然之後要刪裁啦，咁就係呢啲嘢冚爛做得好好嘅，特別係喺任伯同埋方艷芬。 其實會唔會唐迪生本人創作任伯嗰啲嘅粵劇裏邊已經用咗好多荷里活嘅手法，所以當佢轉成為電影嗰陣時候就順理成章。 呢、這個都係一個幾有趣嘅觀點。嗱，因為點解咧？因為唐迪生咧。是在舞台呢後來都轉了入電影的時候他第一很多劇呢他會自己改編翻而有時候他會是做戲曲的時候舞台的時候是古裝但是去到電影呢他將它改了時裝 嗯， 然之後亦都有佢甚至做過導演添嘅。 其實佢一個好西化 嘅。係啦，佢做導演嘅時候，其實佢嗰幾部戲都很好好嘅。 嗯， 當然可能有啲人會幫到佢咧，即係我哋睇翻啲文物啊，或者係即係當時嘅報導。嗯、但係拉美嘅主力拍嗰幾套其實都相當好嘅。咁、所以呢、這個同埋嗰陣時咧，其實有一樣嘢咧，當然你會問就係、是，咁嗰啲人點樣做導演嘅咧？去邊度學嘅咧？其實係真係自學多嘅。首先咧，佢哋嘅背景咧好多咧係來自舞台啦，來自文學啦，佢、哋本身都讀書都好叻嘅。 即係做雷雨啊、家春秋咁出身。 係啦，然之後咧，佢哋開始拍戲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好多即係好受荷里活影響嘅，的而且確，因為香港亦都有好多荷里活影電影，仲有佢哋喺上海嚟嘅更加多啦。 其實上海本身個粵劇同即係嗰個舞台劇啊， 係啊， 其實同北方已經好唔同噶啦， 係啊， 都好西化嘅其實。 係啊，因為上海你知即係成個西方文化嘅匯集點咁滯，咁、甚至有啲導演咧睇翻佢哋自己嘅訪問啊或者自傳啊。好似李晨峰啊嗰啲咁，佢直情係去戲院睇睇幾次，然之後抄筆記、抄鏡頭、抄分場，咁、 哦、 樣嚟到學嘅 嚇。 咁、所以佢哋即係嗰個養分咧，的而且確係即係吸收咗好多荷里活嘅嘢。 嗱，即係其實首先就係話，作為一個本土嘅文化創作，即係佢哋嗰個表達嘅方式係有自己香港嘅獨特嘅色彩嘅，即係除咗。 這個冇辦法，因為 向西方學習之外，就是他將粵劇表達怎樣去融入這個新的媒介的形式， 是的， 即是他有創作的一部分的， 有的，因為冇辦法，因為他面對的觀眾群 是 就是社會的、就是、很基層的觀眾為主的，還有那個我想其實創作有一件事還很重要的，就是那時候第一你面對的觀眾那麼大，需求那麼多，但另一樣嘢就係觀眾因為平啊，同埋有時間啦，有新興嘅娛樂啦，所以成日去睇，變咗你作為一個創作者咧，你嘅回報啊，你幾乎好快時間拍咗一部戲出嚟， 又諗下下一部戲 一推出 吸引佢哋， 一推出受歡迎喎， 係就即刻再嚟啦， 係啦，基本上冇乜話唔係即係太唔受歡迎嘅，基本上嗰個受歡迎嘅程度，嗱，譬如我知道嗰陣時幾條院線，四條院線去到最犀利嘅時候。其實每一條院線佢限俾你嘅一個影期啊，每一套戲佢係限一個禮拜嘅啫。 啊，即係我再一個禮拜之後，如果再收得都要讓路。 睇係點收，如果你好收咧，佢可以俾你再多幾日。 即係未死得嘅都 十日，係啦，去到盡都係兩個禮拜。哇！如果你 超過，因為佢等住上啲 係啦，因為排隊啊太多啊，咁所以去到一個咁供不應求嘅地步，同埋嗰個反應咁大，其實你作為一個創作者，你會。會好開心嘅，你會嗰、那個其實係推動到你嗰個創作嘅能量嘅。 因為你覺得試新嘢，用搞啲新創作都有市場嘛。 係啦，而且觀眾叫好， 嗯 嚇、啊，演員又係，咁你又感覺到係啦，你同呢個社會啊，同生活啊嗰個聯繫係好密切嘅。 嗱，其實除咗嗰個電影嘅語言咧，即係。你的意思即是在選材方面，正正因為它是很受歡迎的媒介的文化產品，其實所以就要不斷推陳出新，那就是不是會導致到、香港的電影很早期已經出現很多不同的類型 的，其實是真的相當那個 variety 是很大 的，即除了早期的戲曲片， 它有固定的類型， 固定的類型 戲曲片、啊、神怪武俠片、啊直情有些是神怪片，即係唔單止，即係有啲係加咗武俠，有啲就淨係無頭東宮、三太子嗰啲就神怪片啦。然之後好大量嘅更加係時裝片啦。時裝片通常就係社會寫實片啦，就係、是、描寫呢、這個廣大嘅市民嘅生活，點樣貧困啊？ 即係窮家子愛上富家女嗰啲啦， 又或者係點樣樣去抵抗邪惡嘅嚇、啊，即係富貴人家啊。有錢佬啊，即係咁樣樣，亦都係即係變咗個呼吸係好貼近嘅。咁當然亦都有即係慢慢就發展唔同嘅類型啦，偵探片啊之啲。咁其實係好豐富、好豐富嘅。咁所以戲曲片慢慢咧，佢個重要性咧，都即係因為咁嘅個類型咁多嘅發達咧，就溝淡咗。 咁亦都係嗰啲紅伶咧，其實佢哋真係好叻嘅，亦都好快係可以 adjust to 即係成個電影嘅類型。 我記得我自己印象最深就係梁醒波嘅，係即係喺對我同我父母認識嘅梁醒波係兩個人嚟嘅， 嗯， 即係我父母認識嘅梁醒波係一個粵劇大佬官嚟嘅， 係 我認識嘅梁醒波係一個鞋星嚟嘅， 係啊。 咁就永遠都係西裝不停，但係我媽媽認識嘅梁醒波就係著住戲服嘅，係 啊， 係完全兩個人嚟㗎。 其實佢哋真係嗰個表演嘅能力咧係好，嗰個 range 係好大好大。 係啊， 咁所以去到五十年代初期嘅時候咧，因為粵語片仲係有部分咧，其實可以上去大陸嘅。 哦，仲可以喺大陸上 面。係啊，但係。慢慢咧就係經過佢哋挑選嘅啦，而且咧佢哋經過用一個咁嘅方法咧，其實就開始滲透落嚟，喺影響甚至係隱約係操縱咗香港嘅 九十年代係一樣嘅喎。九十年代俾你合拍片，其實就係操縱咗你港產電影嘅題材。 其實佢哋都 係 呢招， 都係嗰招，咪咯，冇乜新嘢啊！真 係。係啊，咁嗰陣時咧就發生咗一件事嘅，就係五二年嘅時候就產生咗一個叫做粵語片嘅所謂清潔運動。 哦，即係掃除嗰啲 零星分家啦，係啦，因為佢哋覺得咧有一部分真係相當嚴肅認真嘅演員嘅，咁，就當然開頭嘅時候佢哋溝埋啦，即係拍啲戲，因為啊佢哋又紅，啲紅伶又紅。 其實新馬仔、梁醒波嗰啲都係粵劇， 係啊， 紅伶嚟轉過去做拍電影嘅啫嘛。 咁一齊工作，一齊合作拍戲，但係慢慢咧佢就覺得，特別係吳楚凡嗰陣時最燥啦，我諗佢。啊！即係見到哇，新馬仔嚟到，第一咧，首先要就佢哋所有拍嘅戲咧，一定要半夜三更先開到工。 唔係，因為佢做完粵劇先至可以嚟。 係啦，要等佢哋即係得即係散咗場之後，係啦。咁新馬仔打咗樣之後，可能仲有好多活動噶嘛。 佢有落去揾阿洪金梅，即係跳下舞啊咁咯。 又或者嚟到咧， 好似冇聽識佢㗎，係啊。 嚇！又或者嚟到咧，就要瞓下覺啊，嚇食下煙啊，就係咁樣樣。咁拍嘅時候咧，亦都可能就你知新馬仔最叻就係爆肚，所以變咗好多呢啲咁嘅摩擦就出現啦。 即係起碼喺呢啲所謂左翼進步嘅電影工作者眼中， 係啦， 呢一啲香港本土派咧就係冇工作專業精神，冇靈魂，係 啦， 所以咧就全部都要清，即係整風運動啊， 係啦，所以叫做清潔運動， 即係其實電影圈嘅整風運動， 係啦，係啦。咁就就有喺吳楚凡揸大旗底下咧，就成立咗一間叫做中聯電影公司。 嗱，佢後邊係咪共產黨支持嘅？ 係， 因為佢本身係 因為中聯嗰個牌匾啊，喺佢哋公司嗰個牌匾其實是周恩來題詞。 哦，嚇，咁咪即係叫當年嘅中聯辦啦。 係啦，爭個辦字係嘛？ 係啦， 嚇，其實係中聯辦嘅公司。 係啦，中聯辦嘅公司。 咁 周恩來題詞咁咪肯定係啦。 係啊，咁所以佢哋嘅deal咧，當時咧就係佢哋可以喺中聯嘅產品裏邊咧就揀啲即係好嘅，然之後咧就翻大陸。 哇，咁啊算係自由啲咯喎！我諗收尾係中聯嘅出品都唔播得噶啦，應該係。 後來係啊，特別係即係隨住佢哋自己政治 變化，你反右之後啦， 佢哋自己政治變化，中聯亦都開始慢慢唔能夠老是那一套啦，咁就開始慢慢轉拍好多比較娛樂性色彩比較豐富嘅類型電影。 但嗱，好當我當當時呢個吳楚凡就係代表呢個紅色娛樂圈啦。 嗯。 咁但係佢點樣打入去本地以普羅階層？主流一個娛樂商業消費的市場，而講政治嘢咧， 其實佢哋本身第一就係已經有一座好好嘅基礎啦，因為佢哋已經係紅星啦嗰陣時，相當受歡迎噶啦。 吳楚凡係啊，形象好正面添。 係啦，另外一樣嘢咧，佢哋有幾樣嘢嘅，即係呢樣真係佢哋嘅優點。第一，佢哋真係製作係認真到不得了。佢哋係 即係相比起新馬仔， 好認真，好認真。佢哋幾乎係用一個集體創作嘅方法，每一套戲咧。都是一起傾劇， 即係個班底嘅。 係啦，一個班底，佢哋有21個人初有21個人，咁就主要是幕前，但亦都有幕後一些很重要、好即係好有才能的導演，加埋有製片啊，即係咁樣樣。 哦，咁其實是一個新的形式嚟嘅，當時 兄弟班啊，而且係嗰陣時， 即係好似今日杜琪峰咁啦， 係啦， 就一定是呢個游乃海、 固定嘅班底 啊，古天樂、張家輝咁樣幾個。 係啦， 張兆輝咁。 但係佢哋當時嘅所謂兄弟班咧，甚至係唔收片酬，大家拍完先至分， 即係咁樣，幾共產黨 合作社嚟嘅噃， 係啊，幾共產黨精神㗎。係 咯，咁但係分唔到咪食蕉，唔收得。 所以佢哋初期咧，其實就係收得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哋製作實在太突出啦。 哦，相比起嗰啲神神怪怪嗰啲， 係啦，同埋佢哋真係係好有好嚴謹嘅戲劇嘅訓練嘅，所以佢哋對故事性啊，對嗰個表演嘅能力啊，對成個製作嗰樣嘢真係好睇。 但係會唔會贏咗聲譽就失咗市場咧？ 唔會，反而 即係兩邊都得，你覺得 係啦？因為個質素令到佢哋喺海外一樣受歡迎嘅。 咁但係係咪因為當時亦都冇咁阻咧？ 嗰個阻咧，佢唔係體現喺所謂 藝術形式喺個主題嗰度嚟㗎。 係啦，而係首先咧，嗱，佢哋你淨係睇就知啦。開頭佢哋頭嗰三部嘅創業作咧，就係《家春秋》。因為家春秋 壓迫啦，係啦，家長壓迫啦。 佢起碼就將嗰個故事嘅背景咧擺翻喺五四年代。 我諗吳楚凡都做舞台劇都做唔少啦， 所以變咗你嗰個反封建嘅色彩咧，相對睇嚟，因為有個歷史感喺度，有個即係佢 situate 喺個歷史嘅 context 底下，咁所以咧感覺上咧，你又唔覺得佢好阻喎？ 哦，你因為你定義佢係一個文藝文學嘅作品咧， 係啦， 你唔係當佢一個政治宣傳咯， 係啦。咁所以同埋咧，跟住咧，佢哋個著眼點咧都擺翻喺香港嘅好多，即係好多 local 好多低下階層。咁你一去到低下階層咧，其實嗰個共鳴咧，佢唔會特別係有一個 會唔會特別嗰啲階級壓迫啊，英國佬點樣毒打香港人啊？ 佢有，但係佢唔過分嘅。 嗰啲死黑警走去， 佢唔過分嘅。 欺凌嗰啲小販啊，嗰啲咁嘅嘢咧？ 佢唔會咁過分嘅，佢係好 soft 嘅。 我諗過分俾英國佬冚。 係啊，譬如我舉一個例嚇，譬如好似《危樓春曉》啊，佢一個好重要嘅作品。咁戲裏邊咧，佢有一個叫大班洲，就係盧敦飾演嘅。佢一樣都係住喺嗰啲簡辦房、板間房嗰度，但係咧佢就係代表咗，當然。因為佢叫大班洲，因為佢識講英文，佢係著西裝嘅。咁其實有少少暗喻咧，就真係港英嘅色彩啦。 買版嚟嘅， 係啦，買版嚟嘅。其實就唔係話好犀利嘅買版啫，妹妹地嘅買版。但係喺佢哋嗰個羣體裏邊咧，佢已經係一個壓迫者。 但係算唔算係一種？ 佢又代表住嗰個公司咧，去收佢收租嘅，即係咁樣樣。 即係似唔似係一種即係小市民嘅日常生活嘅主題？就 rather 定係？即係一種好民族主義式嘅，或者係 佢其實嗰個意識形態係啦。佢其實嗰個意識形態咧，唔係真係話阻得咁犀利。 其實係有質素嘅左傾電影。 係啦，咁同埋佢哋嗰成班人咧，的而且確真係相當有才華嘅電影人嚟嘅。 嗯， 無論係故事嘅結構啊、鏡頭啊、表演啊，甚至去到佈景啊，所有嘅嘢其實真係好出色。咁但係個問題亦都喺呢一度啦。他們這樣浪費那麼長的時間，那麼多的製作費，那麼認真的態度去拍，始終那個數量呢，那個產量呢是有限。他們由52年一直到67年、15年之間，他們拍了42部戲。 哇，大哥，如果你等他分錢真是死得了，我想 是啊， 一年都是只有20套都沒有。 是啊，一年哪有啊？ 沒有啊，五套。 是啊，是啊，所以那樣東西呢是他們是受歡迎的，但是也因為他們是同人公司，所以變成他們都需要在拍中聯的戲以外呢，就 set up 很多其他的子公司、或者甚至跟其他的公司拍很多的戲。他們一樣是這樣的，但是呢他們又可以抽時間啊，認認真真地又製作一部中聯出來。所以其實中聯特別是早期去到中期呢，其實是很受歡迎兼夾是商業上都很成功的。所以佢啲戲咧就可以喺啲院線嗰度咧，唔單止做七日啦。 即係其實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呢個中聯嘅歷史係反映咗咧，其實喺早期啊，政治宣傳咧，其實係比較 sophisticated 嘅。 係啦， 就唔係去到倒退到好似今日咁樣赤裸裸，即係嗌口號嘅。 其實佢自由度，我覺得相當大嘅。佢只不過係暗中喺後邊。 或者一個劇本的結構啊，或者你頭先講啲角色， 係啦，完全係 up to 呢 角色嘅設定裏邊，佢有一個即係濕圖嘅 political message 喺度。 喺呢一班創作者嘅自己，佢真係 believe in 嗰一套， 所以佢咪自然咯。 係啦，咁樣創作出嚟， 而唔係夾硬為咗取悦某個領導人， 係啦， 某一種思想、某一種主義，然後將佢變成一個 propaganda， 亦都冇經過任何審查嘅，我相信。咁所以嗰樣嘢其實係啦，即係嗰個結合啊。他們又可以很自由地創作，亦都我諗，即係佢哋真係好大嘅滿足感。 然之後又可以做到即係背後嗰個人話俾你聽做嘅嘢。咁但係咧，慢慢其實呢樣嘢咧都睇得出㗎啦，即係開始分道揚镳㗎啦，冇辦法，因為上邊嘅政治嘅運動啊、政治嘅色彩啊、意識形態越嚟越咗啦。 喂，大佬嗰陣時，你如果再數落去到1964、1966嗰陣時，就全國一台戲就係呢個紅色娘子軍啫嘛。係 啊。 除了呢啲革命京劇，乜都唔准做啦，已經。 因為譬如你中聯咧，其實佢係咁嘅，佢中聯同時候咧，仲有一間公司成立嘅，都係1952年嘅，叫做新聯。 哦， 新聯其實就後來咧就係銀都嘅前身，嗰三間正式嘅左派公司，即係長鳳新係啦，長城鳳凰新聯。咁、所以其實佢應該咧咁睇咧，佢係兩手行路，兩腳行路。 一手就硬嘢嚟嘅。 係啦， 一手就係、 是。新聯就真係即係嗰個意識形態更加強烈嘅。 我記得嗱，我哋以前咧戲院都有分嘅。我細個咧就去珠江睇戲嘅。 嗯， 即係土瓜灣啊，珠江戲院咧上親都係大陸電影嚟嘅。 仲有一間南洋咧。 南洋係啦，咁咧我細個就睇完一次就唔再睇嘅，就是、紅色娘子軍。即係嗱，你講嗰啲阿吳楚凡嗰啲咧，我喺預場片睇翻嚟嘅。但真正入戲院睇嘅左派電影咧、就係睇紅色娘子軍。 是啊， 是啊，那陣時候我細路嚟嘅， 嗰陣時已經文革開始啦。 文革開始係啦，咁咧、就應該六九，我諗紅色娘子軍喺香港播應該唔知6970咁 差唔多 啦。咁我就當時好奇怪，我話啊，點解啲當時嗰啲從軍嘅人著熱褲，仲要用腳尖行路嘅咧？咁樣，因為佢又好似呢、這個學咗西方芭蕾舞咁，成日啲騰空嘅動作，我記得。即係嗰啲芭蕾舞蹈員， 成日飛噶嘛， 成日都要飛，係啦，揸住支槍咁樣騰空嘅咁啊。咁啊，自此後我就即係覺得係好老套。我同你嗰個年代有唔同。我哋成長嘅年代覺得左派嘅電影係好老土嘅， 係噶，係老土 嘅，係啊，即係已經係完全脱離曬我哋嘅生活，係冇興趣啦。我哋睇家和嘅年代嚟嘅，如果入戲院睇， 係 就係李小龍嘅年代啦， 係 啊，就唔係邵氏添啦， 嗯， 即係去到張徹啊。傅星啊，陳冠泰啊嗰啲，即係我哋已經覺得勾勾地嘅啦。李小龍先至係 in 嘅嗰陣時，即係去到嘉禾，跟住到新藝城啊咁樣。 係。 咁但係我諗，即係對我諗好多香港人嚟講，從來冇諗過，即係左派嘅電影係可以係有市場， 有市場 係吸引到香港嘅知識分子、中產入戲院睇嘅喎。其實 係啊，所以你話即係50年代一路落嚟打到落去到60年代。60年代中期去到末期咧，其實都係粵語片嘅世界，主力香港嘅電影。當然咧，佢亦都有國語片嘅製作。國語片嘅製作咧，初頭咧都有啲南來嘅電影工作者啦。後來咧就去到長城鳳凰成立嘅時候咧，佢都係用國語為主嘅。嗰啲係正式嘅左派電影啦。咁與此同時咧，東南亞亦都有投資落香港。咁就產生咗所謂電貿嘅電影， 講咗一樣，講咗一樣嘢咧，其實都好唏噓嘅。即係曾幾何時，香港係有本土嘅左派。你諗下，今日望翻轉頭，香港已經冇咗本土左派嘅文藝作品，只有大陸嘅共產黨嘅官方嘅作品。 而且 其實呢個係一個好 fundamental 嘅改變嚟㗎。係 啊， 即係話你講新聯好，長鳳新嘅年代好。我最記得最後一套方平拍《銀刀老港正傳》，其實係政治不正確呢套戲， 係 啊，要改名添啊，初初叫做《老左正傳》，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其實佢都係一個佢自己嘅反省嚟嘅，其實咁即係對一個本土左派嘅反省。但係而家我諗呢個所謂本土文化、本土左派文化圈已經消失曬，我諗係 係㗎。其實去到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係完全係失守㗎啦。 直情係因為佢大陸已經個官方意識形態定於一尊啦。 係啊， 佢早期仲容許你香港有即係左翼親共嘅文化人，但係佢唔需要dictate曬你做乜嘢嘛。 係啊， 佢唔需要捉住你嘅手教你寫劇本㗎嘛，同埋審批啊嘛。咁你咪based on你信念、你信奉嘅嘢去幫佢哋去做宣傳咯。 同埋嗰陣時，坦白講，香港電影真係已經係自成一家啦。亦都唔再需要係依靠大陸啦。甚至銀刀即係長鳳新拉美，即係變成為銀刀之後，慢慢嗰個發展，其實銀刀拉美都變咗係自給自足啦。 唔係佢咪少林寺啊，好勁噶都。 係啊， 好似杜琪峰第一套戲 碧水寒山奪命金是銀刀投資的，好似係。 係第一套翻上去。 翻上去拍的武俠片， 係合拍， 已經冇曬陣阻味嘅咯噃。 係啊， 係完全商業製作嚟嘅喎，係。 所以後來去到我諗，共產黨亦都知道，即係首先佢冇辦法，已經冇辦法控制到呢一度啦。而家佢哋係啦。即係 放手俾 放手啦，已經冇辦法唔放手啦。咁所以即係銀刀亦都開始自給自足，但係當然唔表示嗰個關係係切斷咗啦。所以去到合拍片嘅時候咧， 又再復活啦。 銀刀咧就因為手執一啲所謂嘅龍標啦，嚇咁所以就又變咗成為一個合拍片嘅一個最香港電影公司最容易去即係同佢一齊合作嘅公司 嘛， 係啦。 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先，翻嚟就講下頭先講另外一股勢力，就係南洋翻嚟嘅呢啲嘅粵語片嘅以外國片廠制度嚟運作，而最終就係成調翻轉係成就咗香港嘅電影嘅黃金時代嘅。其實休息一陣先。